上课要先讲，我上个礼拜教大家捏大圈圈啊，然后试你被什么情志伤过啊，然后我有教错东西，然后被纠正，就蛮丢脸的一个纠正，就是我因为我礼拜六早上班全军覆没，就比较多的同学是捏说我人不在这里比较松比较紧，他说我在这里然后比较松，那我就以为那些也是活在谎言之中的人啊。那后来教我大圈圈的人看的时候就笑我说，因为我在污蔑这些学生，我在诬赖他们，他说不是的，他听到我讲这个，他就告诉我说，大圈圈不是在测这个谎言不谎言的问题，是这件事对这个人有没有意义，有没有好处，就如果这个事情对你的身心健康是有好处的就会比较紧，然后没有好处的就会比较松啊，有坏处就比较松。那他就告诉我说，如果你的学生大部分都捏我人不在这里才比较紧，代表你教课已经烂到一个境界了啊！他们都是他的潜意识已经清楚的判读出来，在这边鬼混还不如在家睡觉。那他这个时候我觉得他说的真的是实话啊，因为我礼拜六早上那个班我已经混到一个很恐怖的境界了，就反正学生都熟了嘛，就在随便闲聊一下，他就吃饭去玩，你知道，就是只不过是让人家不能睡饱而已，然后没有什么建树，所以太就是所以我就这个礼拜开始乖乖用功备课了。那可能那像我们上次晚上的班，你们这个班捏大圈圈就没有全军覆没，可能这个班我比较用功一点啊，大家还有一来的价值，所以就然后我这样子上次这样诬赖我的学生啊，弄得我有同学回去还反省，说什么他怎么样活在谎言中，他写信我道歉，他如何不诚实，他们道歉就是在完全不足以伤害他人格，计划算别的小事，然后我觉得我很过分啊，就把同学抹黑成这样子，这同学的污名化，这也不行啊，所以现在污名要还给我啊，就是我早上班教的实在太烂了，所以才会大家潜意识都感觉出来这个课不值得来上。好，那所以这地方要更正啊，就不是来测谎，就这件事情对我们的身心健康的有帮助的程度到底在哪里。我上次捏抽烟好像紧得不得了，对不对？那怎么办？哦，这个，所以这个事情要先更正嘛，尤其是自己班上同学这样更正，大家就好了，很怕人家看那个录影档的人不知道学到什么东西。那上次呢，我们教理中汤。那这次我们就要教四逆汤跟白通汤，然后慢慢进入真武汤。这个四逆汤我们当然也可以把这些条文稍微过一过了啊，那但是我想是要教这个东西的时候，大家就是开始要跟同学讨论到附子的用法。我想说附子的用法我是要先讲比较好，还是先教汤剂比较好，你们说呢？好，我们先把四逆汤的条文看几条，然后我再跟大家说好了啊。四逆汤的话，我第一条是6/30，可是我是浮灰的啊，可见的只是带到下6/30，在那个116页。哦，这个真的不要看了。他是说这个人如果什么发汗又加烧针，现在我们都可以用烧针疗法了，就是你用一些方法硬把那个人逼出汗，那个人会亡羊哦，所以就要用四逆汤灸啊。那个不要看，因为我们现在直接的症状不碰到这个，所以没关系。那我们就看7/64啊。7/64在135页嘛啊，这里呢，他还是在讲到太阳病的部分啊，因为这里还在太阳篇里面。他说，如果呢，你的感冒被人误下啊，然后呢，误下之后，接下来呢，你就下痢、清谷不止、身疼痛着， 这个要就理啊。那所以要用四逆汤。但如果他说，如果你的大便没有问题而身体很痛，他这个说不定是还有表症，所以再用桂枝汤。那表症用桂枝汤的部分我们之前已经认识了，所以没有关系。那这里的话主要大家可以得到四逆汤的第一个辩证点，就是下利清谷，就是你拉肚子拉肚子的那个内容物有没有消化的食物残渣在里面。像这个辩证点是不是很清楚啊？就看到这样子就可以用四逆汤。那四逆汤的三味药是甘草、干姜、生附子啊。那是宋本伤寒论。那如果是桂林本伤寒论里面就有再加人参，那我们现在用党参就可以了。这个四逆汤要不要用党参的问题，像大陆的伤寒名家刘度周先生就在他有生之年曾经说过，他总觉得四逆汤啊是加人参比较好用。那张仲景的宋本伤寒论是没有加人参，而桂林本就有加。我们假设桂林本是比较后面的版本的话，那可能我们在回阳的药物里面加一些人参是可以帮助他生一点精液啊，那这样也不错。当然那个时代的人参嘛，就是介于党参跟粉光参之间的参。那如果是这个时代的人参，就是红参，就是高丽参跟辽参的话，就不一定那么好用了。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是它的那个人参的那种缩跟闷住的效果，跟四逆汤它本身的效果有一点牵扯。所以安心起见，我会觉得如果要加人参很好，但是加党参就好了。那党参的话你要加它疏上剂，然后再加一倍都没有关系，反正党参的效果比较弱。那么在病机的判分上面呢就很简单啊，就是如果是理中汤症就只是拉，对不对？水泄，然后比较属于寒性的。那四逆汤症就是多一个下利清谷，就是拉肚子有完整的食物出来的，那这个用四逆汤是很好的。那这个代表什么？代表说我上次也讲过，就是当你的肾阳不够的时候啊，你的脾胃会失去那个把东西分解掉的能力。所以这是一个中医的观点啊。其实这种东西在我们中医就好像是谁都知道的，这种俗话都这样讲出来。可是这句话如果要放到西医的这个框架下，它到底是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啊？有没有知道这个拉出来的东西还有没有消化的这个，在西医的世界要怎么说这件事啊？这两个世界的不能对话，实在是啊，就是。那么这里呢，七十六条呢，我想先让同学知道说，下利清谷而身疼痛，这是一个四逆汤的可用之症啊。然后呢，再来我们要看49条。就挑一些比较简单可以辨证的条文。他就说你看啊，阳明病哦，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汤补之。他这个阳明病对不对？就是你虽然四逆汤是一个太阴跟少阴之间的这个脾肾虚寒的症，可是它可不可以发高烧？可以啊，四逆汤症是可以有发高烧的。你不要以为说得了四逆汤症你一定是什么全身冰冷，不是哦，发高烧的情况也有可能的。而且它的脉是浮而迟，这怎么讲呢？你在发高烧的时候，你的阳气比较出来的时候，你的脉有可能不会很沉，可是你打起来那个脉的跳动会比较，因为脉如果跳得慢，我们是那种缓脉，迟脉的话不一定是一分钟几下那个的脉，不是叫迟脉啊。当然这个伤寒论这本书是汉朝的，我很难为它做真正的定义，但是一般的脉学的书如果说迟脉的话，比较是接近我们说的那个湿湿的那个乳软的脉，那种软绵绵的脉，叫做迟脉。那， 是这样吗？好像是哦。那缓才是迟，对不对？跳动的次数多是硕嘛，啊，数字的数，硕是对的迟吧，还是硕是对的缓？对对对对，对不起，我说错了。所以是脉虽然浮，可是跳动的速度很慢，就是一分钟的次数蛮少的。那如果你测量你的脉搏呢，一分钟跳动次数很少，那你又在下利筋骨，那其实很可以断定是私底汤，就是你底子是寒的，这个发烧只是你身体的一个抗病机能的表现。那在这里的话，他就有看到那个四逆汤的那个方子啊、哦，我们看一下，炙甘草二两，干姜一两半，附子呢生用啊，生附子，那人参二两，啊，对，生附子就是我们上次买那种。那同学啊，我们如果要做四逆汤的话，我们一般家常用的四逆汤要治什么下利筋骨啊什么啊，我们到中药房买泡敷片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用到生附子。那生附子啊、哦、其实回阳的效果没有那么好，哎，就是总而言之就生附子不太补了，它只能够驱寒，可是不会很补阳气。所以一般我们用做四逆汤的话，我们就用科学中药的泡附子啊，然后把这些其他药呢照这个比例搭下去用就可以了。那一枚嘛，我们就算是古时候的三两左右啊，所以你就看到说甘草二，干姜 1.5 啊，附子三，人参二啊，党参二，这个比例的很好用了，科学中药就可以了。那这个他说你看，而且他煮的啊也很少时间，你看以水三碗煮一碗 1.2 碗，然后分成两服哦，其实这个东西他这样子煮是非常在边缘的，就是如果三碗水快火煮成一碗半下去哦，生附子这样子这个剂量下去人会被打倒哦，有可能会心脏麻痹的。当然跟甘草煮在一起，甘草甘姜都是解附子毒的东西啦，所以不一定会死人，但是一般来讲生附子只煮这么短时间会麻倒人的，不要说生附子，连白泡附片这样子时间都会麻倒人。所以啊，我待会再，我们把四逆汤条文带过，我再跟各位同学讲这个附子的煮法啊。那我们再看一下16之10，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下利筋骨的症状的话，这个人就算正发着高烧出着大汗还是有可能用四逆汤的，这个知道吧啊，这是一个下利筋骨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症状，有没有发高烧不是这个症状的判别点。那这个再来第6之11、12条啊，就是要跟同学再重新确认一下这件事。他说呀，病人啊如果身上发着高烧出着大汗，可是呢你能帮他盖一床被子或者叫他抱个枕头，他就这么抱着，问他说你想不想把这枕头拿掉，他就说不想，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其实里面是寒的哦，他外面的热只是一个抗病反应。那相反的，如果这人呢全身冰冷，然后呢你能帮他加一个棉被加件衣服，他马上把这个棉被挥开啊，那你就要知道说他很可能是因为里面太热了，所以把寒气都逼到表面来。因为在四逆汤或者白通汤的这个范畴里面，常常我们要面对到这个人的这个格局。什么叫格局啊？就是因为你的里面被什么东西占据了，他就把不同类的东西排挤出来啊。所以阴症阳症的辨别要很小心，就像那个郝万山先生他在讲从前用四逆汤的例子，他就说比如说从前有位老大夫啊，他那个病人已经发高烧到39度，那烧怎么样都退不下去，可是呢 他给那个病人喝水的时候，那个病人他烧那么烧的，对，以为自己要喝的是热水还是烧冷的水，可是一喝冷水觉得好像喝不太下去，他到最后还是决定要喝热水。那就意味着什么？因为它里面是寒的，那个烧是假的。那这样子的话，用四逆汤把那个里寒去掉干走，才能够它的那个热度才能够被身体吸纳，然后它的烧才能退。所以同学一定要有这个观念，绝不是发烧就是阳明病哦。阳明病必须发烧出大汗脉红大才是阳明病。你如果发烧而脉沉细的话，那还是可能是少阴啊或者是什么的啊。所以这个辨证的点要弄清楚。我想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越来越接近火神派的理论，我非常希望同学是在伤寒的六经辨证的框架都做得非常好的时候才来用火神派。因为火神派你会看到说，哦，这么多绝症都有那么多副词，然后就医好了。可是我很不希望看到同学有那种法宝，到什么少阳柴胡症也用副词，然后什么阳明白虎症也用副词，就是这种事情就太过分了。所以这个要知道一下，就是虽然发烧，可是呢要用四逆汤，它要有一些特征啊，就是很怕喝冷的东西啦，或者是盖被子盖不住啦，等等等等。盖被子盖得住才是要用四逆汤，盖不住代表它里面是有热的。所以这个真寒假热的问题啊，一直是存在的。那么十之十五条我们上次讲过了，就是理中四逆背嘛，就是在太阴病的时候或许就要用理中类的汤，或者要用四逆汤类的汤。然后呢十一之四十四条我们看一下，就是在十一应该是霍乱啊。十一之四十四条在少阴病，他说少阴病脉沉者即温之以四逆汤。那少阴病我们还没有带到，就少阴病的特征是脉沉细但郁昧，就是这个人他脉啊很沉很细，然后总是想要躺想要休息，不想跟人讲话，想要睡觉。那这个脉沉细但郁昧的这个少阴病，如果他的脉很沉很沉，就是整个脉沉在底下，那代表他的里面已经是很寒的了，那用四逆汤来暖它也是可以的。那第四十五条的辨证点比较难，我们就先不看。那我们再跳过去看十二至二十跟二十一条啊，这是在说什么呀？240页啊，第十二章是霍乱啊，就是又吐又拉的那种病。他说如果你又吐又拉，然后呢发烧又怕冷，然后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汤主之。那在这里啊，同学要记得四逆汤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辨证点就是它的方名。它的方名是什么？四逆，对不对？四逆就是四肢厥逆。那这个厥逆是什么感觉啊？厥逆就是你的手脚觉得好冰冷，所以你要把手脚都缩在那边那种感觉。所以各位同学，感冒一定不是只有发烧的，有的时候我们感冒是手脚会冰冷的哦。感冒到少阴或者太阴还不太会冷，到少阴就会很冷。但那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手脚冰冷，而这个手脚冰冷也不一定要感冒哦。我们有些人啊，到了秋冬哦，那个手脚就冷得好可怕，对不对？就是好像睡觉的时候怎么样放到棉被放半天都不会暖回来。其实这就是四逆汤症啊，的阳气不够啊，这可以喝。但是四逆汤症的厥逆跟当归四逆汤症的厥逆是不一样的，定义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四逆汤症的厥逆是很基本的，你的阳气不够，所以没有气推动到你的四肢，所以你的手脚冰冷，对不对？这是一件事。那当归四逆汤它的病机是所谓的厥阴病。那厥阴病是什么呀？我们 说厥阴区块是人的阴与阳的交汇，这个阴与阳的交汇称之为厥阴。就像我们人的，我们从前在教中医基础讲说，水气跟火气交汇，产生出勾芒之气，就是风木之气，对不对？这就是阴与阳、水与火的交汇，称之为这是我们人体的厥阴病的厥阴区块。那在厥阴区块发生的病变，当归四逆汤那类的病啊，他们的病机是这样的，就是你的阳气跟你的血跟你的阴已经脱开了。那当人的气跟血脱开，阴与阳脱开，肉体跟灵魂脱开，这样的时候它的作用点会成共鸣在我们的经脉。因为我们人的经脉有阴的经脉跟阳的经脉，对不对？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阳、三焦经，对不对？六经都有阴有阳啊。那你的阴跟阳都脱开的时候啊，你的这个手经，那个阴经到阳经的那个气流过去交汇的那个交汇就没有了。所以呢，你的感觉会是一看啊，你的手冰冷啊，是特别是这个手指头都冰冷，然后发白，就是俗称的什么雷诺氏症啊，还是什么症？那叫雷诺氏症吧，手指头冰冷发白了。啊，就是，也就是说，用当归四逆汤的那种厥阴的厥，它是那个定义是《厥阴篇》里面有讲，阴阳不相顺皆为厥。那这个阴阳不相顺接，必须要把心火导入血分，然后再用当归去推顺这个，所以它整个药方是桂枝汤系的加减，那个跟甘草甘姜附子为基底的这个四逆汤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是手脚冰冷，你要诊断，就是诊断什么？就是四逆汤，就是甘草甘姜附子的四逆汤呢，它的冰冷是从手指到手腕，从脚底到膝盖，那一整段都觉得好冷，然后想要缩起来，那个才是甘草甘姜附子的这个四逆汤。那如果你的冷是，你甚至在因为这个厥阴的这个厥逆啊，在宋本用了一个字叫做厥寒，所以有一家做文章说是厥逆跟厥寒有怎么样不一样。说是厥逆啊，是你自己本人会觉得冷，所以才要缩起来，对不对？那当归四逆汤那个阴阳不相顺接的那个冷，那有的时候你的手指头它一摸，哎呦，你的手指头是冰凉的，可是你会觉得好像就没什么感觉，所以自己本人都不晓得要缩起来。那种有的时候会这样的，那个自己本人都不晓得要缩起来的那个是厥寒啊。有人以宋本来做这样的判别，那只是要跟同学讲说，就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手指头、脚趾头的冷，那个是用当归四逆汤那个系统药，我们下次再会讲到。那如果是诊断手脚都觉得冷的话，那是四逆汤，这两个药方不要用错，好不好啊？就是。可能还是会有，但是这个手指头会很明显，这样子。因为其实如果你说，哎呀，我冬天容易手脚冰冷，我应该是吃四逆汤还是当归四逆汤？那我就说你随便吃了，哪一种比较暖就吃哪一种，反正一次两次也吃不死人。啊，是这样的。那如果你要说脉的话，四逆汤的脉比较是偏沉而紧。当归四逆汤比较偏什么呢？细到快没有，就是脉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四逆汤到跟当归四逆汤，不要我这样子讲，同学觉得好像好难。其实这个判分一点都不难，我讲的只是希望同学不要搞错而已。因为有同学是第一次学习，所以我总是会觉得这种事情要先叮咛再三。可是实际上辨证上面一点都不难的啊，当归四逆汤跟四逆汤的辨证一点都不难的。那这个十二至二十一条，他说又吐又拉，然后呢也尿得出来，也有大汗出，可是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为郁结者。哦，那这样子，我说因为当归四逆汤也可能脉为郁结，对不对？ 所以判别点就在于那个大案出下令什么讲一大堆，就是说这个人有没有吐，有没有出汗，有没有小便利不利，其实不是司仪上的辩证点，就无所谓的，重要的是下令清骨。那如果你下令清骨然后慢为一绝，我想要判断这个人内涵外热并不会很难嘛，所以就用司仪汤啊。那到11至22条，我们顺便看一眼啊。他这个他说还有一个汤叫做四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怎么样的呢？就是这个通脉四逆加猪胆汁啊，这个我只是把这个法跟同学讲一下，但是同学不用太紧张，都知道怎么辨证。就是当一个人的症状已经到达很严重的真寒假热的时候，就是你能够断定，哎，同学在翻什么？不是不用翻吗？就原来的地方。啊，哦，对不起，我是在说12至22，对不起，我错了。那个有错，你们帮我纠正一下，好抱歉啊，不然的话我真的。那个这个如果一个人是真的看来外面很烧，然后烧到都脸红红的，可是你却知道这个人的脉是沉的，或者是你给他一个枕头他会抱住的，那你就知道里面很寒，对不对？那当他这个东西如果你是看复兴主义学的话，他可能会讲得更多花招，但是基本上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看到这个人已经阴阳隔拒成这样了，那你一碗热腾腾的四逆汤这种药下去，他身体为什么要收下来啊？对不对？他身体的阳气都被他里面的阴寒逼在外面了，那你汤药进去，他一样可以把你逼出来，一碗汤都吐出来啊，是不是？所以这时候就需要用到片药法。那我们中国人怎么片药呢？就是先煮好一碗四逆汤，或者是通脉四逆汤。通脉四逆汤跟四逆汤只是药材比例的不同，待会儿会带到啊。然后你把它放冷，甚至放到冰箱，冰冰的喝。这样子的话，那个身体里面的寒气呢，就会比较笨，以为是同一国的，就让它进来。那如果呢，你觉得这样子还不能够骗过，那我们给它加一点味道。比如说猪胆汁，对不对？是很寒很苦的东西，给它加一点猪胆汁，那又冰又苦，又觉得寒，那个身体会觉得它是冷的，然后就欢迎它进来，然后进来以后呢，引狼入室，它在里面在发挥热药的药性。那我们现在不要用猪胆汁的话，像那个复兴主义学会说，那不然你用苦菜汁也可以，就把苦菜打苦菜汁在那一碗汤里面放两瓢苦菜汁，那这样子吃下去以后，反正就是把药片进去就对了啦。当你有很严重的那个里寒外热的时候，大概要用这种片药的方法啊。这是中医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治法啊。什么苦菜啊？哦，如果菜市场有就菜市场吧。哦，他这个猪胆汁它用的其实很少啊，是半格。你想想看，一升有10格，对不对？也就是说，一碗汤里面只要放1/20碗的猪胆汁，就几滴而已。因为猪胆汁加的再多一点，整个四逆汤都被你变成寒凉药了，那就没有用啊。所以只能够当做调味啊，骗过身体的那个格局的那一关就好了。那同学啊，如果你们是那种冬天哦很容易手脚冷的人，其实四逆汤就可以当保养药吃啊。那四逆汤当保养药天天吃啊，有一些人是天天吃就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有一些人是天天吃可能会觉得发干。那这个人就是任何补药都有 补不进去的可能，对不对？就是说你要打通一些关卡。那有的时候吃这种附子剂啊、哦嗯、我们是需要加一点帮忙的。好比说我常常说你要吃附子剂，你的肥猪肉就要吃得够，因为这个肥猪肉里面的那种我们一般所说胆固醇类的东西可以帮忙你的身体传导这个附子带来的阳气，那它是一个好的导体，所以你在补充这个附子剂的这个能量的时候，你给它一点导体是不错的。那另外还有就是哦，像我们医某一种病有一些比较是通俗成套的方法，就好比说肾衰竭，肾要衰竭的，你让他的肾恢复机能，我们当然是要补肾阳，对不对？所以可能真武汤、四逆汤什么都有可能下去。可是如果你在肾要衰竭的人身上开这类的方，通常我们都会挂保险。什么叫挂保险？就里面总是会加几钱红花呀、啊、桃仁啊、三七一类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当他那个肾已经快要不行了，它其实它的肾里面可能有很多地方是淤塞不通的，如果你不把它放一些破淤血药，万一你这个阳气要打通它的时候，它一时之间可能淤塞过不去，反而把组织烧坏就不好了。这烧坏当然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讲法，就是有淤血的时候不好补，对不对？所以当你要大补阳气的时候，破淤的药当然也是要很小心。因为我下礼拜会发给大家讲的就是比较偏，下礼拜会发给大家关于火神派的观点，比如说当年的郑庆安啊、哦，火神郑庆安讲了一些东西，或者是大陆的王振龙先生讲了一些，就好像会讲到你好像哦，父子就是尽量吃，人的阳气多多益善这样子。那可是我就想说，理论上是对，可是你不要忘记，我们之前补药篇有教过阴虚的小建中汤，对不对？我们也有教过肝血劳的大黄之中丸，对不对？你不要说有肝血劳的人给他附子剂一直烧啊，那这样的话就烧成什么东西了？所以这些其他种类的虚劳你一定要认得出来，你才能够分辨得出什么虚劳你是要给附子剂的。我是希望这个伤寒的框架一定要有啊，因为你等到你们开始看了火神派的书，哎，就觉得说这附子太好用了，然后就会把它拉过去。而我跟各位同学讲啊，在台湾这个环境适不适合用附子？真的好适合啊！大家都阳虚的一塌糊涂啊，就是你就会觉得哎呀，没事就应该吃附子。那有一些小小的验证，就比如说四逆汤，你们用科学中药调一罐，平常在家吃着玩。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说干姜是热药，对不对？干姜加附子就是很补阳气的药，那照理说吃了以后会口渴才对啊。那可是我相信各位同学包括我，有 70% 的机会是吃了四逆汤反而嘴巴润了。那就代表什么？代表你原来那个渴根本是没有肾阳，所以水根本打不上来，所以你肾阳够了，水反而上来，人反而不渴了，就这样的机会是很高的。当若你越吃越渴的话，你可能还需要就是资别，就看你是什么汤症啊，不一定是四逆汤症。但是像这样的事情就会有。那我们是不是，然后至于说四逆汤也好，或者是我们之后会教到的白通啊、真武汤也好啊，附子到底可以放到多重？就像是美国的尼海夏先生，他的附子大概是几钱到一两，就是他生附子大概放几钱，泡附子可能会是几钱到一两或者二两，大概在这个幅度。那如果是大陆的卢火神啊，卢崇汉先生，他的附子呢大概是二两左右。那如果是李可老中医，山县李可老中医，他的附子呢都用到200克、400克都有，那10两 那如果是当年谭树渠，香港的谭树渠，他的父子一用就是现在计量的八两，那现在计量的八两是一点点差错就可以把人毒死的。可是我呀常常就觉得，因为我那我开药啊，其实如果你说我真的想要父子开几两，我遇到虚劳的人，其实我你问我诚心讲我想要开几两的话，我跟你讲我喜欢开五两。可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好像怕别人觉得太多然后就开少，然后这个又让我很后悔，就是因为开五两比较有效，开二两我会觉得台湾人啊补不回来啊，这是有时候我会后悔的事情。就如果一开始就大胆的开五两的话，那个人真的会身体比较好，因为我明晓得可以开五两开八两，那我也不是没有开过八两，甚至我有开八两，然后同学跟我沟通上有困难，就变成他吃一斤，然后脸都辣，都被毒到变形，我吓死人家这样子。那我要说的是，我们说父子啊，我们先来说，因为如果你看这个火神泰坦岛或者危机重任你父子，你会发现说各家各派有不同的说法，因为很多用父子的门派他们是老师传学生，学生照着做，所以不一定有什么通则。比如说父子中毒要怎么解，有人说用蜂蜜水可以解，有人说用甘草水可以解，有人说用生姜汁可以解，有人说用原来的那锅汤再煮一锅原汤化原食可以解，但有人说放着让它过去就好了不用解，对不对？就是各种说法都有，但是我相信刚刚说的那些方法都是有效的啦。那至于要煮多久，哇，那个说法就更多。我跟各位同学说一下啊，我们在上中医基础课就有讲过，附子，我们一般说，像我们一般台湾的中药房随便找一家中药房买的附片，如果它是白白的泡附片，那我称为白泡附片，对不对？那我在中医基础课也讲，白泡附片就是泡的也是白泡，就把它烘干一下而已，那根本毒性也没有去除掉。所以白泡附片你煮起来啊，虽然它是熟附子啊，比较是补阳气，可是它的毒性跟生附子差不多。所以白泡附片呢，你如果五钱下去，如果你煮二十分钟，人会被麻到。那如果是黑腹片或者黄腹片，就黑腹片可能泡的那个火力比较透，那黄腹片是可能用甘草泡过或者怎么样，所以它有一点把那个毒性中和掉。那黑腹片跟黄腹片呢就比较没有那么毒，可是香港的谭树渠先生呢就批评说黄泡腹片因为有甘草泡在里面啊，那个附子的那个阳气出不太来，就是效果上要治一些病不好用，所以他有提到说，可是同样是火神，就是火神派的传人的祝卫菊先生呢，他就喜欢用黄泡附片，那这是每个人的用药习惯不一样。那谭树渠之所以可以排斥黄附片，就是什么？因为他自己在家做姜制附片，那生姜水泡，把那个附子切片泡在生姜汁里面，再烘干，再泡，再烘干，这样子做出来的附片就是完全解毒，就是完全不会把人麻倒，然后补阳气的效果又很好。所以谭树渠他用这种高档货，那当然是最好。那有在用姜汁附片，在台北我知道是生源的附片，我再去问过，他就说他们是用姜汁自己泡的，所以他的附片，所以生源的附片在台北能够买到的各种附片里面比较不毒，就是说它用到很重的剂量，如果你要用八两的话，那你去生源买比较安全。那至于说如果你要，我现在在讲的就是讲熟附子啊，还没有讲生附子啊，那如果你要用一般的附片，就是一般白泡附片的话，那就有人说煮附 子啊，有人说煮父子最好不要用太小的火，最好是中火的火力，然后让它看起来有在这样的沸腾，这样子效果比较好。他说你真的小火慢炖效果比较差，就是有此一说。那也有人说你用把它煮滚了以后中火滚45分钟以上，这个鸡一般来讲毒性会分解掉。就如果我们一般啊，一般如果是二两以内的套兔子，不管好的坏的，你煮如果让它沸腾超过45分钟的话，那个把人麻到的那个几率都不会很高。那但是也有人说你父子最好先下先煮，然后什么煮了一个钟头以上再把其他料放进去煮，这样子比较没有毒。但是这东西都是相对的有利有弊，就是如果你把它煮到那么久的话，听说它补阳气的效果又比较没有那么强了。那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我在中医基础课的时候有跟同学啊叮咛过吃补药的禁忌。那可能现在有些同学是后来来的，很多事情就不是，我不晓得有些同学就是可能有些同学没有上过中医基础的课。同学大概知道说，像我跟助教平常在日常生活都不喝冷水的，就是我们连冷水都不喝的，就凡是用附子剂，你只要喝到一口低于体温的饮料，你那一天药效就差很多，就是很厉害。就是如果一口低于体温的饮料都可以让药效变差的话，那你平常每天在家里面什么吃什么果菜汁，什么啃芭乐西瓜，那根本不要提了。所以你看那些很会用附子的火神派名家啊、哦，用附子的那些医案，尤其是现代的，他常常都写什么病人日渐好转，然后回家食蔬果而复发，食生冷而复发，就是你知道，就附子的药性很脆弱，你要用附子，你就必须在这个生冷这方面完全断绝，你不可以吃到一点下火的东西。那可而且附子补阳气，如果你让它补你的阳气，你是很虚弱的。你又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补得好，你看那个什么李可老中医用附子，或者什么大陆王振龙开附子，那都是每天那样子重剂附子这样煎到，那么吃一个月吃半年这样子。那你想想看，现在的人叫他一个月不要吃水果，他把你当什么怪物？是不是这样子？那然后吃到，所以你知道，我觉得最近这些日子啊，我越来越会铭记我们中助教讲的一句名言啊，就是如果你买的是这个一般的那种PC 的电脑，就是微软系统用的电脑，你不要去给它灌麦金塔的程式，就是不同种的电脑用的。就这个话可能有些家庭主妇是听不懂，但是有些人可能听得懂，对不对？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你如果要动到中医的火神派，你要不然就完全在这个框架底下做事，就是禁绝生冷，绝不碰西药，然后不要吃一些维他命，你知道？你知道维他命到底有多厉害？我们现在是因为维他命已经吃成习惯了。其实我一向是赞成吃维他命的。我会觉得大家摄取食物不是那么均衡嘛，你吃点维他命有什么关系？可是你也不能说吃维他命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像啊，那个什么，青蛙蛋啊。青蛙蛋里面，如果你在培养蝌蚪的时候，在那个蝌蚪的那个水里面啊，加维他命 A 给它加下去啊，那个蝌蚪在长脚的时候啊，它的那个尾巴不会消失，会尾巴上面长四五只脚出来，现在都好乖啊，蝌蚪。你别说维他命 A 不厉害哦，你在适当的时候下去，那个，就说你看那个蝌蚪可以因为维他命 A 变成五只脚的蝌蚪、八只脚的蝌蚪，那就是要说。如果身体里面长一些奇怪的东西也不奇怪的就是很难说，这就是生物学家的实验，好恶心的。就是你不要说维他命也很健康啊，就是都一个量的问题，不是没有上限的。 然后呢，在这些名家用户子，还有一些人说了一句话，我就是我看到的时候我有点怕。他说啊，如果你用附子煮了汤剂，当然是重剂量的附子啊，如果用附子煮了汤剂的话，你最好是一开始就把水加够，然后开始煮。如果你那个汤已经煮滚了，水煮少了，你要再加水，一定要加滚水，不可以加冷水。你一加一碗冷水下去，那个附子的药性就差很多。然后说什么附子煎出来的汤剂一定要用完全干燥的碗来盛装来喝，如果那个碗里面有沾一些冷水，然后你汤剂下去，那个汤剂就会破坏很大。原来我觉得这无稽啊，就我不太在意这种事情。可是如果你那天有吃真武汤，又喝到一口冷开水，你就会知道，哦，真的是那一点点冷水破坏力还很大哎，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关系到熟附子。那一般来讲，如果我们熟附子用在二两以内是不太会毒死人的。当然你不是说，我说不太会不是说不会哦，就是这样，有关系。就是如果你是那种心脏已经不很好的老人家，你如果吃附子吃到麻到了，可能就会心脏麻痹而死了。可是呢，我自己在吃感冒药的时候，比如说我感冒如果得少阴病的话，我喜欢买那个柯达的那种附子，那个比较毒啊，听说什么有掺什么川乌还草乌之类，就是它那个比较属于有毒的附子。那我就觉得就是要吃到舌头麻、后脑勺麻，人不能动，这样好得太快。我并不很怕被附子麻到，因为我觉得吃惯了也不怕，就大概知道什么量会麻。可是去有同学喝附子，我们给他开附子汤，吃到二两附子，然后就麻到就吓死了，就是觉得好可怕。所以我现在也不推荐同学一定要吃到麻，可是你要知道说麻也不一定是坏事，有的时候麻有一点麻的感觉还不错，在抗病能力上还可以。那至于像生附子跟熟附子的差别是这样子，之所以我们熟附子有时候用到五两，有时候用到八两这么多啊，就是因为他们用附子有一句话叫做量变变成质变，就是本来就是像李海夏先生用附子的量一直不是那么多，那是因为他用生附子。就是如果你身体里面有阴实，对不对？用生附子来破泄阴实，然后呢，等到你阴实被破泄掉了之后，再用熟附子来补，那这样子你的附子就可以用生，就可以用的少。可是如果你是身体有那个阴实症，就哪里的这个气血啊，因为寒而凝在那边很重，那你要把它打出去。如果你不用生附子来泄阴实的话，用熟附子的话，就要用到五两、二两、三两、五两这样加上去。那用很大量的熟附子的效用，把这个阴气逼出去。所以用大量的熟附子把阴气逼出去也是可行的，啊，这是他们说的量变的质变的问题。所以这东西就是有关系到用药的技巧。就像李海夏先生附子是用在几钱到一两之间，对不对？他就会看到大陆的李可老中医就会觉得，哦，他用的好重哦，好猛哦。那同样的，四川炉火神他用的差不多是二两左右，就是六十几克到一百克之间，他就会觉得，哎，李可用到那么多，我可能用不到那么多。就是附子到底多大剂量，我不知道。但是有时候要看你要医什么病，就是有一种病是纯粹的阳虚，我们以后带到真武汤会讲到啊，就是香港的谭树渠医高血压用的是真武汤，那他的那个真武汤呢，就是一开就是用他们自己家做的姜制敷片啊，别的牌子他都不用了，因为用到那么重，你一定要自己煎制，不然它很危险，不然它就要煮很久啊，就要煮两三个钟头。那一开就是八两附子下去，现在剂量的八两，就是半斤下去，然后这样子的真武汤呢，连喝一个月，血压就下来了。 我跟你讲，如果你八两父子要连喝一个月，血压才会下来，你又可以中药要吃多少？吃几年都不会好吧？所以，就是当我讲到或我神态讲到这种事情，就是说，因为台湾人的90%的高血压就是阳虚，所以气脱。讲简单一点，就是我们会说阳高血压头昏晕眩是肝风上逆，对不对？这个都不错的。可是呢，人的肝风会上逆，在一般的这个，如果是一个所谓温病系统或者十方系统的医生啊，他会说这个肝风上逆，就是你的肝里面有阳气有热邪，对不对？它往上冲，所以我们当然要驱风清热，让它停下来，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是折中派的医家就会说，哦，这是你的身体阴不纳阳，所以我们要用大剂量的地黄去滋补，来正肝息风。那正肝息风汤就是张锡纯，民国初年的张锡纯啊，用来治高血压一个很有名的方，就是滋阴而前正你这个浮越的阳气啊。那这是那个时代治高血压正肝息风是很好的。那这些我以后会发讲义啊，正肝息风汤的讲义我下次会发啊。那可是呢，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从小就是被养乐多跟破蜜果菜汁的广告养大的，就是他的身体的阳气经过我们常年的这个蔬果的洗礼啊，他现在都已经没有阳气了。然后我们都知道，人的阳气只要虚到的程度就会脱阳，对不对？就会浮越在外，然后阴寒盘踞于中焦。那这个时候你要救这个浮脱的阳气，就必须要很重剂量的附子才救得回来。当然你要前镇这个阳气，还可以加磁铁啊或怎么样煮在里面啊，就是什么龙骨啊磁铁啊，还有驱肝风，如果你不用羚羊角，用龙齿也是很强的药。总之就是这种重症的药跟补阳气的药要加在一起。那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就在理论上，我觉得从十方派的角度、这个折中派的角度以及火神派的角度，这些都对，对不对？甚至像火神派有一个分支的民间中医的三七生，他说糖尿病，对不对？这个都在人的五脏都在上火的那种糖尿病，他说这个六腑会上火是因为五脏阳虚啊，他说五脏阳虚了，所以拖到六腑来啊，就是阳虚而外脱，所以跑到搞成六腑在上火，所以他连糖尿病他都不说是阴虚，就是五脏的阳虚，要怎么样补五脏之阳？那这个东西要把这个阳气收到最里面，就像台树徐先生也是一剂肾气汤，对不对？附子放的比地黄还要多啊，就是肾气汤哦，我们一般来讲地黄生地黄能这样放，我们也不过放个一两左右一天的份嘛啊。那你附子它就一天就可以放八两这样子。那我这里是讲到这个，是因为昨天跟陈助教晚上在聊一些事情，我在想说学中医到今天就是这种事情，你会觉得很愤慨，就是不要说我已经不去招谁惹谁了，但是其实有些事情觉得很窝囊，就是明明呢糖尿病如果你乖乖的不要吃这些破解药性的东西，每天一帖这个肾气汤，用很重剂量的附子把你的阳气收纳进去，那或者是高血压啊，你用这么重剂量的附子来做汤剂。但同学，如果你们要用的话，你们不用一天就用到八两啊，你们可以先用二两，毒不死再三两，不会麻再四两，就花一个礼拜慢慢加上去没关系啊，对不对？就不用第一天就来大冒险。对，因为我的话，因为我昨天看一下旧金阳附子价，我现在一两如果没事就煮二两，或者煮三两，然后煮到五两开始会麻了，然后渐渐越吃越麻，越吃越麻代表他的身体的阴气已经越来越少了，已经没有东西跟附子对消灭了，所以他这样子把慢慢减，所以就一加二加三加四加加加加加加加到六七八，然后再等到吃到八，然后越来越会麻，然后再慢慢减回来，就病就一直差不多了。他说一个月吧，每天一帖，两个月的疗程，很多大病都很好医，就是但是你知道，高血压， 你要用附子，你就不能用任何会破解阳气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西药现在都停掉啊，你叫他停西药，谁敢啊？ 老师，还有一个，吃完阳药，你血压马上往上走。 对，就是吃阳药，血压 会白了。 对，就是有的时候，但你不能说这样子，我不能一直跟你说对，因为看你吃什么。 吃完会掉下来，半天就四小时就会掉下来。 对，就是说，就是可能真武汤标的不会那么猛，但四逼汤可能就是各种阳药，还有白通四逆真武之别。那然后呢？所以呢，变成说你明晓得自己学中医可能真的有这么一个法，可是你不知道怎么给人家用，因为你永远都找不到那个合乎规格的病人，就是能够不吃西药，然后被你弄到血压管飙起来又不会怕，然后怎么样的，就很难找。然后至于糖尿病的话更糟糕，因为你在用中药治糖尿病的过程，血糖是会高起来的。那哦，那个简直是病人欢到已经没有办法了，他就吃一些中药去验血糖，一直说你看我血糖怎么变高了，怎样怎样，他就一直叫叫叫，他说完全没有办法沟通，我至今没有办法能够找到一个血糖高起来不会尖叫的糖尿病患者。那这怎么办？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看法就是，糖尿病是因为你的阳气外脱，以至于你的每一个细胞里面的糖都脱在外面，所以细胞吃不到糖，那个糖散在血液里面，对不对？造成身体很多病变。那你就要重新让这些糖分都补回细胞里面，对不对？那你在收摄你的阳气的同时，细胞也会因为这个身体能量的改变，慢慢学会怎么把糖抓回来。可是你要知道，这个细胞是处在常年饥饿的状态，所以你让它学会吃东西，它一定会拼命说糖尽量来，我要吃饱一点，对不对？所以它一定会有几个月时间血糖非常高啊。那这样子，人家糖尿病患者都吓都吓死了，所以就会不敢给你医。所以我就觉得糖尿病患者，你要在治疗的途中，除了吃中药，要把他的糖喂饱。那我也讲过，是第一个是吃精米，就蓬莱米，或者是月光米这种好米煮的白米饭，然后呢还要最好每天喝一碗红糖水，对不对？补充糖，让它的细胞可以吃饱。哪一天吃饱了，就血糖就不用升高了。就是用一方面用阳药啊，用正气汤或怎么样。然后可是我今天话就是讲到今天，只是一种梦想，就谁敢给你医啊？就当年谭树渠先生能够用这些方法把高血压或者糖尿病医得很好，是因为那个时候西医还没有完全控制到全民的观念，就是那是50年前的往事这样子。那如果是现在的话，我想好像不太行耶。而且我刚刚讲到说吃阳药，这种补阳药哦，我觉得吃素的人比较吃亏，就吃素的人他的体质上哦，比较没有足够的那种动物性的油脂跟蛋白质来吸纳这些阳气，所以吃素的人吃阳药，它效果通常会糟糕一些，有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燥发渴。哦，那所以这些问题还是会，就所以吃素的话，吃补药的话，就是我们要说什么，尽量要什么椰子油、棕榈油炒菜，你要补充一点。比较那种不健康的油，你比较好吃羊药，就是那种比较有胆固醇类的东西的油，常温是凝成固体的油，这样子比较能够让自己身体好起来啊。那我是觉得说，如果一个人啊是阳虚的大病，你如果让我放胆开药，就是不用顾及对方的经济状况什么样的话，我真的非常推荐就五两附子。五两附子，不用五两还真的不太够力，就一两二两，动不动就被一些奇怪的因素破解掉，这是一个。那所以，基于这个五两附子这个说法的话，同学，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些中医啊，最好不要全民普及，对不对？大家都来抢附子，那还得了？那至于用生附子，我们要就是熟附子，就是这样一个补阳气，然后让阳气凝聚的身体很好讲，这是一个基准。那我们休息一下，再讲生附子的用的时候的一些变化啊。